德训篇第四十章。自从人出离母胎那一天，直到埋葬，回到众生之母的怀中那一天，天主为每人指定了一项重大的职务，在亚当的子孙身上放下了一副重担，各自焦虑，心中恐惧，担心将来和末日。上至坐在光荣宝座上的，下至躺在灰土中的，上至穿紫衣戴冠冕的，下至穿粗麻布的，都有愤怒、嫉妒、烦恼、不安、怕死、愤懑和争论的事。就是在床上安息的时候，夜梦也来扰乱他的意念。他很少休息，几乎没有，连在睡觉时也像白天值班的哨兵。他因可怕的意象而心中震惊，像一个从战场上逃回来的人。若在得救的那一刻醒来了，他又惊奇自己无畏的怕情。凡有肉躯的，从人到禽兽都是如此，但为罪人却加重七倍。此外还有死亡、流血、斗争、刀剑、压迫、饥馑、困苦和鞭笞，这一切都是为罪犯而设的，并且为了他们的缘故曾发生过洪水之患。凡是从土来的都要归于土，凡是从水来的都要归于海，一切贿赂与不义之财都要丧失，而忠诚却永存不灭。不义之人的财富有如溪水，必要干涸，又如雨中大雷，一鸣即逝。为富不仁的人正当兴高采烈时忽然灭亡，因为为恶人并没有其他命运。不前进者的后裔枝叶不昌盛，不结者的根子只生在硬石上。生在水旁及河岸上的芦苇，必在其他一切青草以前被人拔除。仁爱又如蒙受祝福的花园，慈善永远长存。自给自足的人和艰苦工作的人生活是甜蜜的，然而比这两等人更幸福的还是找到宝贝的人。儿女及建设城市的事业使人久享盛名，然而比这两件事更有价值的还是纯洁无瑕的妇女。美酒与音乐能悦乐人心，然而二者都不如爱好智慧。萧笛和琴瑟发出优雅的声调，然而诚实的唇舌更好过它们。优雅美丽固然悦目，然而绝比不上嫩绿的禾苗。朋友和伴侣固然能随时相会，然而他们远不如常与丈夫相接的妇女。兄弟们患难相助，然而还不如救人的仁爱。金银使人脚步稳定，然而还不如一个好主意。财产和势力能使人心安定，然而还不如敬畏上主。有了敬畏上主之心，就一无所缺，也不需要什么援助。敬畏上主好比一座蒙受祝福的花园，使人蒙受一切光荣。我儿，在世上不要以行乞为生，与其行乞还不如死去。 凡对别人的饭桌有所期待的人，他的生活不能算是生活，因为他是用人家的饭来侮辱自己的灵魂。但是有修养和有知识的人绝不这样做，在无廉耻之人的口里，其实也许是甘甜的，然而在他的肚子里却有如火烧。